千纸鹤先是到了任小素预习的楼顶，紧接着顺着任小素逃亡路线一路追去，直到任小素反杀三人的地方。小巧玲珑的千纸鹤绕着楼顶飞了一圈，似乎要将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似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旋即千纸鹤震动翅膀飞上高空，谨慎的足足拔高了几百米，才继续朝着61号壁垒飞去，把他看到的信息全都反馈给他的宿主。一天之后，某处民居里有人接到新的短信，看短信的人越看越惊讶。 老板说，那天晚上出现的狙击手竟然一个人灭了整编制的黄昏小队，这又是忽然从哪里冒出来的超凡者呀？ 不至于吧，不是说这些人一心想跑的情况下连香草都有点没脾气吗？ 而且老板还说，这货的狙击能力也挺强的，似乎可以在行进间调整心率。一个强大的狙击手又有了强大的近战超凡能力，这又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怪物呀？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哦，对了，老板问，后来又发布的那个 C 级任务，有人去完成了吗？ 哎，完成了，不过不是158-3850完成的。 你说这个158-3850会不会就是这个超凡者？ 应该不是吧，哪个这么狠的超凡者还来做咱们的地级任务，那不是闲人没事干吗？ 63号壁垒的硝烟已经散去，一场小范围的战斗还不至于对这座壁垒造成多大的损害，而且战斗双方都没有波及到平民，所以壁垒居民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63号壁垒的实际控制者王氏财团来说，这是安京寺与火种公司对他们权力的挑衅，例如玩糖化的老者，还有控制金属的香草，日后再进入王氏的管辖壁垒，只要被监控识别出来，一定会立刻引发全城搜捕。王氏财团所属壁垒的杀人价格之所以高，也正是因为大部分杀手在这里只能执行一次任务，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任小素一样有着飞檐走壁的能力。此时62号壁垒之中，一个巨大的监控室内部，上百个工作人员正在彼此的空位上忙碌着。这监控室里仅是监控屏幕就有数百个，通体白色的室内有着极强的科技感。王胜之坐在轮椅上，被王胜英推了进来，他看向工作人员笑道， 哈哈，给我看一下昨晚的人工智能报告，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人工智能在那个安京寺代号香草的杀手进入壁垒时就已经发出了预警，标注此人为非法闯入，闯入路径是一辆运送冷冻猪肉的货车，那辆货车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车主不知所踪，货车内有专门改造的暗格，香草应该就是躲在里面进来的。 说着工作人员递给王胜之一份文件，整份文件的分析报告都中规中矩，除了那名玩糖化的老者，其他人其实都在提前预警的范围之内，这场小范围的战斗是王胜之早就预见到了的，只不过为何坐实它发生，工作人员不得而知。也许在王胜之的计划里，本来就想让火种公司和安京寺彼此积累的怨恨更多一些。此时王胜之翻着分析报告，忽然看到最后一个分析，映入眼帘的是九张照片，每张照片里都正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从房顶飞掠而过。 啊，对方一直在顶楼活动，而且还小心地避开了我们顶楼的监控，这张照片能拍到也是因为人工智能注意到了他，所以通过远处高楼上的监控拍到的。 王胜之点点头，看向后续分析报告。 此人身高1.84米，能力不详，当晚应有6名火种公司成员被此人击杀，一名凌晨小队成员，5名黄昏小队成员，此人极度危险，建议全力追捕。 王胜之抬头问道， 之后没再发现过这个人的踪迹吗？ 没有，人工智能分析他应该是已经逃出壁垒了。 不是安京寺的人？ 不是，您看最后一页，人工智能给所有参战人员都分析了势力归属属性，只有他是单独的未知属性。 王胜英在王胜之背后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模糊的身影。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好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 大家都愣了一下，看向王胜英，却听王胜英摇摇头笑道， 照片太模糊了，可能我看错了吧。 既然此人被人工智能列入极度危险行列，那下次再发现他一定要小心应对。 当任小素回到61号壁垒的时候，第一时间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小酒馆。好多天都没吃口热乎饭了，任小素得去吃点东西。还没到小酒馆，任小素就能远远地看到窗户旁的小鹿姑娘。小鹿姑娘似乎正低着头在桌子上叠着什么东西，她听到脚步声便抬头看到了任小素。结果任小素刚想和她打招呼，却听小鹿呀了一声，然后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揽在怀里，抱着跑到了酒馆的后院。任小素刚刚举起的手也就只能跟空气打招呼了。他走进酒馆，说书先生正在讲故事。 在座的客官兴许不知，今日里63号壁垒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说这火种公司和安京寺那是已经积怨许久，双方在63号壁垒摆下了杀局。火种公司想要抓捕安京寺的超凡者，而安京寺却想要把火种公司是一网打尽。只见一老者在铝板上大勺一挥，他用唐西画出来的真龙竟然是腾空而起。 任小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愣了一下，63号壁垒的事情也不过才发生了2天时间，结果说书先生就已经知道了。不过他也没在意，毕竟早就知道对方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对方情报到底从何而来自己也并不是特别关心。正好他也听听外界情报是怎么看待这场小范围战争的。 但是这火种公司和安京寺并不是这次战斗的主角，而主角另有其人。在这场战斗之中，火种公司总共派出了15人，可有一名神秘来客竟是以一己之力诛杀了6人。 任小素一听，得，这说书先生的故事里起码有一小半都有他任小素的身影。此时小鹿重新从后院里走进小酒馆，他坐在任小素对面随口问道， 你刚刚看到我在干嘛了没有？ 没有啊。 任小素跟伙计点了一份羊肉泡馍后笑道， 你刚才干嘛呢？ 没干嘛，你等会儿吃完饭了赶紧回家看看去，最近集镇上的人都说你家院子闹鬼了，半夜老是有人鬼哭狼嚎的，但是大家又不敢进去看，生怕被鬼吃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闹鬼这种事怎么会闹到自己头上呢？不过他只是顿了一下就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任小素问道， 最近集镇上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小鹿偷偷地看了一眼说书先生，然后小声道， 你别告诉阿姨是我说的啊，最近小心一点，好像有人在找你，不过阿姨帮你瞒下来了。 谢谢了。 阿姨不让我提醒你的，你可别跟他说啊。 一旁的说书先生正讲故事呢，声音明显顿了一下，差点都要把后面讲的故事给忘了。造孽呀。曾有人说，人类的五感在被关闭其一之后，其他的方面就会有些许增强。所谓五感就是形色声味触，但人体不只有五感，还有传说中的第六感，也就是灵魂。有人问，人是否真的有灵魂？人是否真的能够以魂体形式存在？甚至那魂体有着足够影响现实的能力。曾有人试过，他逐年封闭自己的味觉、听觉、视力等等，逐一关闭后，晋升的五感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就仿佛那些被废掉的五感都集中在了一感之上，触觉。然后他在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那一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结束了触觉。有人说，从那一刻起，他将以第六感，也就是以灵魂的方式存在着，但谁也没有印证过这个事情，而且也没人见过那位狠人的灵魂。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当下的事情里讲第五感，有人瞎了以后听力就会变得特别厉害，但这不是普遍的，反倒是盲人的记忆力要普遍比正常人好上一些。说书先生就是那种听力和记忆力拔群的类型，所以小鹿给任小素说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现在孙女竟然瞒着自己给外人说悄悄话去了。任小素吃完饭就慢慢悠悠地朝自家走去，如今他在集镇上也算是熟悉面孔了，但大家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有钱上面。之前不只是流民过来寻求帮助，半夜也会有特殊职业找上门问他要不要服务，但都被他拒绝了，甚至有时候连门都不开就把对方赶走了。至于小鹿说的闹鬼，他确实猜到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家门的门锁是完好无损的，任小素拿出钥匙把门打开，径直朝后院里走去，结果就看到院子里有五个人躺在地上，然后一地的碎土豆。这五个人都是普通人，也早就被土豆射手给打断气了。不过任小素也没什么心理负担，眼瞅着院子里的古刀散落了好几把，若是普通人在院子里恐怕早就被这些人给杀了。集镇上都知道任小素有钱，所以时不时的家里就会进点小偷。以前任小素都是自己动手，然后装进收纳空间里带到荒野上埋掉，而现在就省事了，土豆射手全都能帮他搞定。所谓的闹鬼事件，大概就是这些人翻入后院之后被土豆射手打得嗷嗷乱叫的声音吧。让任小素自己想想也觉得当天夜里一定格外的瘆人。集镇上新设立的招工处工钱给得很高，干的活就是修路。178要塞与王氏财团已经达成了合作，这中原的路马上就要修到西北去了，一条供汽车行驶的快速路，还有一条则是通往原宗室壁垒的铁路。铁路没法再往深处的西北腹地修了，因为冻土的关系建造难度太大，而且维护成本也太高。结果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再次接到短信，目标61号壁垒内灵宝路137号居民楼内火种公司凌晨小队疑似隐藏黄昏小队伏击， A 级酬劳100万，接受五人以内协作，并均可获得一次使用安全屋的权限，遭遇追杀时可获得我方保护。任小素愣住了，这任务与之前63号壁垒的任务极其相似，而且安京寺直接提高了任务等级和酬劳，之前是允许三人以内协作，现在则直接变成了五人。其实协作不协作都是虚的，意思就是这个任务有五份酬劳。看来安京寺现在要跟火种公司死磕上了呀，竟然这么快又再次发布了针对火种公司的任务。这两大组织忽然就有种不死不休的感觉了，也可能是因为之前被埋伏的缘故，让安京寺打出了真火，非要把火种公司从王氏财团地盘上清洗出去不可。可这次任小素不打算去当浑水了，他发现甭管自己是看热闹还是怎么的，每次打算置身事外，结果事情都会主动找上他。之前在63号壁垒里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万一安京寺和火种公司一起找自己，那就有意思了。而且安京寺这任务立马刷在了61号壁垒里，搞不好就是想找自己出来呢，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所以任小素索性就在家里补起觉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壁垒里忽然传来枪声，甚至还有炮火轰鸣声，直接把任小素给吵醒了。但他就跟没事人似的跑去小酒馆吃晚饭了。到了酒馆里的时候，说书先生正在休息吃饭，饭也没什么特别的，就一碗裤带面。 小鹿呢？ 说书先生都没接着话茬，而是反过来问道， 你不去壁垒里看看？ 去那儿干嘛？不想趟那趟浑水。 任小素乐呵呵地对伙计说道， 给我也来一碗裤带面，多放辣子。听说你们买了新下来的西瓜，切一个过来，我跟老爷子吃点。 说书先生用他浑浊的眼睛盯着任小素， 你趟的浑水还是熬了？ 那都是生活所迫。 就在此时，说书先生忽然问道： 问你个问题，一个西瓜分成三块，每块都是 0.333， 对不对？ 对啊。 那 0.333 乘以3等于 0.999。 我问你，剩下的 0.001 去哪儿了？ 在刀上？对，在刀上呢。 你果然文理偏科。 任小素神情忽然一肃，刚才纯属插科打诨，他还不至于连小数点后无穷尽的道理都不知道。可现在所谓文理偏科一说，不正是从西北传过来的吗？而说书先生提起这个，明显意有所指。任小素平静问道： 老爷子知道我是谁了？ 人们老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可这世上的过江龙哪儿有那么多呀？ 说书先生把碗里剩下的面条全都扒拉进嘴里。 我警告你，你这种危险人物少来招惹我孙女。 就在此时，小鹿忽然从后院里抱着西瓜进来了。 阿姨，伙计说你要吃西瓜，我都给你切好了。 收书先生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扔，这西瓜哪是给自己切的？收书先生的说法让任小素有点哭笑不得，自己什么时候打他孙女的主意了？压根都没有的事情好吗？不过此时两人都注意到，那壁垒里的战斗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减，反而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任小素心中明白，之前在63号壁垒里的战斗，也就是因为他的突然加入才会那么快结束。毕竟黄昏小队的人并不弱，寻常超凡者遇上他们，搞不好还会阴沟里翻船。火种公司的作战序列大概是因为可以量产的缘故，所以总是数量上能够占据很大的优势。任小素突然叹息道： 唉，冤冤相报何时了。 结果正凝神听着战斗声响的说书先生忽然正色道： 这不是仇怨，而是他们两个组织的道路与理念之争。你要明白，若没有这道路和理念，他们本就难以称之为一个组织。 任小素愣了一下，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庆枕和暴徒会有矛盾的根源。庆枕将核能当作自然的馈赠，他觉得人类应该对那些馈赠善加利用，而暴徒却觉得人类不该掌握足以毁灭自己的武器，因为人类是贪婪且没有节制的。就算你庆枕可以保证自己不使用它们，但你的后代呢？还有178要塞，那群糙汉子若不是怀着一颗守护壁垒的心，恐怕也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不过这都不是任小素现在该考虑的事情，他没想过要成立什么组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这时战斗的声响在越来越大，以至于集镇上的流民都站在壁垒墙外驻足观望。壁垒内部仿佛有熊熊大火在燃烧着似的，天上的火光将外面衣衫褴褛的流民都给映照得通红。 唉，安京寺似乎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啊。 老爷子，你站在安京寺这一边？ 毕竟正常人都很难对火种公司这样的组织产生好感，不管他以前如何，现在的火种公司在基因进化的路上已经走火入魔了。 按您的意思，这火种公司以前还不错？ 据说灾变前虽然也有些极端，但好歹还算收敛。灾变之后，世界失去了秩序，所以野心膨胀得太快了。 也没感觉他们有多厉害。 说书先生被噎了一下，他没好气地说道： 一个能辐射整个壁垒联盟的组织，一个能控制10座壁垒的组织，怎么能不厉害啊？ 你觉得他不厉害，是因为你杀了他们的几个人，觉得那几个人不厉害罢了。但如果你面对他们更高作战序列的100人呢？一个能够批量生产超级战士的组织，千万不要以个体的实力来评判组织的实力，你还得乘以数量。 行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话音刚落，任小素突然听到宫殿发声。 任务，收留受伤之人3天时间。 任小素愣住了，他怕是有2个月都没听到宫殿发布任务了。要知道，他前几天在63号壁垒时，看到有人操控金属和画出的真龙，就很想学习来着。那画龙的技能，等以后有孩子了，逗小孩玩也很不错呀。哎呀，想得有点远了。想学归想学，没有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什么都学不了，所以任务才是根本。不过宫殿忽然说要收留受伤之人，这话肯定是有原因的。任小素起身就走，说书先生在他身后问道： 哎，你去哪儿啊？不是说不趟这浑水吗？ 我回家睡觉去。 这哪是他要去趟浑水啊，看宫殿这意思，分明是浑水淹到他家了。一路往回走着，任小素不断与集镇上看热闹的流民擦肩而过。流民们夜晚没有什么太好的娱乐活动，眼瞅着壁垒里打起来了，流民们巴不得里面再多打一会儿。反正搞事情的大人物们向来是看不上集镇的，就算偶尔有战争，敌对势力都不会拿流民怎么样，因为大家都需要流民给自己干活，工厂里不能没人呢。任小素来到自家门口，先是检查了大门，锁衣就完好无损，但他已经透过门缝闻到了里面的甜腥味，这是血的味道。他若无其事地拿钥匙开门，刚推开门，便看到里面有一个狼狈的人影朝他扑来，对方手里有匕首，而且让任小素意外的是，地面竟然还长出2根藤蔓来，似乎要缠住他的脚踝。只是对方这偷袭任小素的动作似乎牵动了自己的伤口，以至于动作都走样了，而且地下的藤蔓也无力地垂败掉了。任小素轻松地握住对方挥舞匕首的手腕，只是他轻咦了一声，那手腕纤细极了，竟是女人的手腕。不过任小素还真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他当即一手刀打在了对方颈部动脉上，这才好整以暇地打量对方。这一看更让任小素震惊了，对方竟然还是个老熟人，周莹雪。那个在88号壁垒里试图引诱接近他的人，却最终跟他一起跳了皮筋的杨氏间谍。对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一副受了重伤的样子呢？当初88号壁垒破灭的时候，任小素也抓住过这个周莹雪，只不过当时周莹雪急迫说要回去救母亲，他想了想就把对方放掉了。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又相遇了。任小素扛着周莹雪来到后院，只见土豆射手一个个老实的跟鹌鹑一样，兴许因为周莹雪的超凡能力就是控制植物，所以才免于被土豆射手乱斗打死。刚才周莹雪还控制2颗地里的藤蔓想要攻击任小素呢。任小素对土豆射手没好气道： 他能控制植物，你们就不攻击他了？有没有出息？ 结果5颗土豆射手分别轻轻地吐出几颗土豆来，像是讨好任小素似的：给你吃土豆。任小素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他看向被自己扔在一旁的周莹雪，然后听着壁垒里还在持续的枪声，应该是王氏财团的部队已经开始发力了，所以枪声格外密集。壁垒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但到此时仍旧没有停止。任小素在院子里时不时仍旧能够听到壁垒里的枪声。任小素寻思着，前天要是自己不在63号壁垒的话，战斗应该也会持续这么久吧。还好也正是壁垒里的战斗吸引了63号壁垒守军的注意力，不然对方就要来搜捕这周莹雪了吧。 也不知道周莹雪逃离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到啊。可是这周莹雪该怎么解决呢？他直接把周莹雪给捆了起来。任小素忽然觉得好像这两次和周莹雪见面都是把对方先捆起来了，这种见面方式有点不太对啊。周莹雪慢慢醒转过来，她在椅子上挣扎了两下，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便抬头盯着任小素。 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来抓捕我的吗？难道你已经加入了火种公司或者王氏财团？ 不是，你等会儿，这他妈是我家，你半夜翻到我家里来还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合适吗？难道不该是我问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吗？你对我有什么图谋？ 周莹雪一听这话气得差点休克，谁对你有什么图谋了？只是周莹雪不明白了，这里为什么会是任小素的家？这不是61号壁垒外的集镇吗？在周莹雪看来，任小素是个比他厉害很多的超凡者，不应该住在集镇上才对啊。不过他这会儿已经失血过多，连思考的能力都有些欠缺，只能勉力争辩。 编，继续编，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住在这里？ 然后周莹雪就默默看着任小素拿起钥匙和门锁，钥匙轻轻一扭，锁就打开了。似乎是怕周莹雪没看清楚，于是任小素再次把锁扣上，然后再次打开，就这么重复了好多遍，仿佛在对周莹雪无声的嘲讽。周莹雪感觉自己后脑勺有点疼。 哼，别开了别开了。 他就搞不懂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气人的选手？ 这就是我们家门锁，后院则是我种的植物，你坐的椅子是我找木匠打的，椅子旁边的床头柜上是我从88壁垒图书馆里借来的书。 这下子周莹雪终于信了，她沉默片刻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88壁垒破灭后你们去了哪里？88壁垒破灭是不是你们干的？ 你负责杨氏的一部分情报工作，你不知道破灭88壁垒的是李氏纳米战士吗？当天晚上你肯定见过那些失去理智的战士吧？对了，你妈妈救出来了吗？ 救出来了。 周莹雪想到当初是任小素放她离开才救的母亲，于是火药味稍微削弱了一点。可是周莹雪转念一想，不对啊，自己当时也是被任小素绑去的。当时他刚买完菜回家准备给母亲做饭，结果路上遇到这货就被打晕了。 你现在想干什么？ 来，我问你答，你是安京寺的人吗？ 不是，起码现在还不是。 那就是外围的 A 级杀手了，对吗？你是女的，我不好搜身，手机在哪儿放着呢？交出来吧。 周莹雪此时早就没了当初在图书馆里的妩媚姿态，反倒是一件贴身的黑色短袖和裤子让她看起来还挺利索的。其实周莹雪不算好看的那种，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只是对方身上的某种气质比较出众。周莹雪突然问道， 你怎么知道安金寺和外围杀手的？ 刚巧我也是外围的杀手。 周莹雪这下真的懵了。 你也是 A 级杀手？ 不，我是 D 级。 任小素拿出一个抢来之后却从来没用过的 D 级手机，周莹雪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你是 D 级？你没在开玩笑吧？你这种超凡者怎么会跑来当 D 级杀手啊？ 任小素不乐意了， 这很好笑吗？这不是得做任务慢慢升级吗？你不是从 D 级做起来的吗？ 当然不是，超凡者表明身份会直接得到新的手机，而且连里面的任务都会有所不同。你那个手机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D 级手机吧？ A 级以下的任务是看不到的，而且 A 级是要匹配指纹的。 不对呀，我能收到 A 级任务啊。 等等，自己其实以前也没收到过 A 级任务，但自从自己在61号壁垒 63号壁垒搞过事情之后就能够收到了。他从周莹雪右侧裤兜掏出来对方的手机，周莹雪的手机明显比他的更加精致，摄像头的像素也更加清晰，还有专门用来验证指纹的地方用来解锁，所以自己能接受到 A 级任务确实是安京寺发现自己搞事情后特殊对待了。那自己以后完成任务的时候可要小心一点了。虽然他可以像周莹雪一样跟安京寺表明超凡者身份来直接获取 A 级，但他偏偏不想暴露身份，抢一个 A 级的手机，结果安京寺还鸡贼的给 A 级手机换了指纹识别，一人一机，所以到了 A 级都需要换手机啊，换手机就得由安京寺的人当面交付并设定指纹系统，到时候自己的身份还是会暴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的手机是安京寺成员当面给你的？ 不是，是一只白色千纸鹤雕来的。安京寺做事向来不过问杀手身份，隐藏身份或者公开都全凭自己意愿。 任小素恍然，原来如此，不用当面交付就好。不过这时候他也终于确定，那个可以操控千纸鹤的超凡者就属于安京寺，只是不知道对方在安京寺里什么地位。地位应该也不会太高吧，毕竟看起来只是个邮差信使一样的角色。就在此时，周莹雪忽然说道： 你把我解开，我要清洗一下伤口。你想知道的信息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再不治伤我就死了。 任小素瞅了一眼周莹雪的伤口： 放心，都不是致命伤，三天之内死不了。 周莹雪愤怒了：什么叫三天之内死不了？ 我又不是只活三天，我要死了我母亲谁来养啊？我母亲都50多了还得了癌症，你以为我当杀手是为了自己吗？我需要赚钱给她治病。 一听这话，任小素沉默了一下，给她解开绳索，她就听不得这个。而周莹雪内心松了口气，自己算是赌对了，任小素还算是比较有底线的人，上次能放了自己，这次也能。换了没底线的人，哪管他母亲的死活呀，他周莹雪这次肯定是很难幸免了，说不定临死前还要遭受非人般的羞辱。还好遇到的是任小素。不过周莹雪转念又一想，自己遇到的要不是任小素这么厉害的超凡者，哪里会被绑住？等松绑之后，周莹雪低声说道： 我要处理一下伤口，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你治伤我出去干嘛？ 我要脱衣服。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困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任小素挑挑眉毛，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走到后院里削土豆去了。周莹雪再次松了口气，这年头遇上这种有底线的男性，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了。他忽然好奇，像任小素这么强大的超凡者竟然还是个有底线的人，若不是他以前就被任小素放掉过，还真有点不敢相信。他在屋里慢慢地把短袖脱掉，屋里传来稀稀簌簌的声音，任小素却依然在旁若无人地削土豆。这边周莹雪悄然观察着，发现任小素真的不会进屋来，这才忽然往大门处移动，想要趁着这个机会逃跑。结果任小素的声音飘了进来： 你再多走两步必死无疑，你信吗？ 周莹雪的身子一下子就僵住了，她解释道： 我就是想找找有没有针线能够缝合伤口的，这刀伤很深，必须缝合。 说着外面扔进来一盒针线，还有一小瓶黑药。 缝合之后用这个药，记得说谢谢。 周莹雪无奈了，她发现平日里别看自己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 A 级杀手，可现在面对任小素时，时时刻刻都有种无力感。以前在88壁垒的时候，那少年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哪有这么恐怖呀？ 可后来他折在任小素手里一次后，就明白任小素到底是个什么等级。恐怕安京寺的正式成员来，也拿任小素没什么办法吧。周莹雪只能安心治伤，他一边给自己缝合伤口，一边问道： 你为什么也跑来当安静寺的外围杀手？ 任小素一边削土豆一边回答道： 赚钱。 那你直接告诉安静寺你是超凡者啊。 周莹雪不解，不过他立马意识到 不对，你是不想暴露身份？ 你知道的太多了。 周莹雪心里一惊，赶紧转移话题说道： 可是以你的实力很快就能晋升到下一个等级吧，怎么还停留在地级？ 我也是刚买到的手机。你穿好衣服没？ 穿好了。 十分钟后，周莹雪坐在椅子上，看着身上重新捆住的绳索愤怒道： 我们好歹也是以前的旧识，而且我还是个受伤的女孩子，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还是不是男人？ 而任小素旁若无人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临睡前还耐心交代道： 就因为你，我这天都快亮了还没睡觉，你不要在旁边唧唧歪歪的，不然我还得把你的嘴堵上，自觉一点好吗？ 周莹雪不说话了，她发现这任小素睡觉的时候手里都拿着一把枪对准自己。一直到中午，周莹雪在椅子上慢慢醒转过来，她也睡了一觉，只不过睡得并不踏实罢了。醒来时，他闻到厨房里的香味，便好奇道： 你做的什么？ 土豆。你不知道我后院里那几株植物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啊。 周莹雪只是能够让植物对他产生亲和，但他自己可以控制的植物还得是他的能力范围内种下的种子。其实周莹雪的能力并不强，起码在实际战斗中远不如操控金属与化龙，说他是最弱的 A 级杀手之一也不为过。就在此时，周莹雪那部手机响了一下，任小素拿起来一看，赫然是一条短信： 如幸存且已逃离，请回复一；如需安全屋或者接应，请回复二。 任小素给周莹雪解开绳索， 自己回复一吧。 你把我捆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怕我泄密的话，那不是直接杀掉更省事儿吗？如果不怕我泄密的话，那不是直接放我走对你来说更加安全？这样有人搜查这里的话，也不会有人发现我在这里啊。 说到这里，周莹雪忽然惊恐起来： 你不会是要把我养在这里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三天，三天之后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搜查这种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八成是避雷里的杀手和火种公司成员都被一网打尽了，所以王氏财团根本就没有进行后续搜捕，反正我连一张通缉公告都没看到。 周莹雪脑子里乱糟糟的，她只觉得自己遇上任小素之后事情好像就混乱起来了，完全想不通任小素到底图什么。上次还让自己跳皮筋来着，明显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你真的不是想霸占我？ 我喜欢的人比你好看多了。 周莹雪一听这话差点又气得休克过去。你还不如说你想霸占我呢，他周莹雪受不了这个委屈。任小素看着周莹雪生闷气的模样有点奇怪，这女人怎么这么奇怪，自己表示对她没有想法，她反而生气了。 你喜欢的人就是杨小锦吧？ 任小素默不吭声，也不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杨小锦的话，那我承认她确实比我漂亮，不过你不是和杨小锦一起离开了88号壁垒吗？怎么没有看见她？ 周莹雪记得任小素是和杨小锦一起去北方河谷地区剿匪的，后来杨小锦就再也没有回来。任小素瞥了周莹雪一眼： 甭多管闲事儿。你在中原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过暴徒的消息？ 没有。暴徒虽然近些年在中原活动频繁，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隐秘，组织也更加严谨。有人说他们躲藏在某个组织的背后遥控指挥，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个组织。 行吧。 任小素叹息道，自己都来中原两个月了，结果一个人都还没找到呢。61号壁垒里的战斗声终于停息，流民们半夜的时候就已经看腻了热闹，只是回到自己的窝棚里也不见得能睡着。早上醒来去工厂的时候，一个个都顶着黑眼圈打着哈欠，但和工友们一起去工厂的路上依然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昨晚的战斗，并且还兴高采烈地猜测着是因为什么打起来的。与壁垒居民愁云惨淡的表情不同，流民们并不觉得这场战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流民与壁垒居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连立场与价值都被巨大的鸿沟割裂。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每次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些感慨，但周莹雪并不关心这些，她只想问任小素， 为什么顿顿都是土豆？ 任小素魂不在意地说道， 凑合吃吧，有土豆吃就不错了。 说着任小素给周莹雪解开了绳子，并把两个煮好的土豆塞进了周莹雪手里，而周莹雪则趁着这难得的自由时间赶紧活动自己的关节，好让僵硬的关节重新灵活起来。此时任小素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 你昨天过来问我，我一个超凡者怎么会住在集镇上，因为我本来就是流民，你现在才吃了两顿的土豆就觉得吃不了了，但你不知道西北西南的流民有时候连土豆都吃不到，谁不想吃白花花的米饭和面食，但他们吃得着吗？ 周莹雪愣了半晌，她忽然低声说道， 你平时都是吃土豆的？ 不是，我平时都下馆子吃，我有钱。 啊！ 周莹雪当时就想把手里两个土豆砸在任小素的脸上，可是她不敢，实在是有点惹不起。周莹雪冷着脸， 我也要下馆子。 我看你是想屁吃，你真当人家王氏财团都是饭桶吗？刚在人家壁垒里搞完破坏，转身就大摇大摆的走在集镇里去。 一时间周莹雪内心悲从中来，自己好歹也是个超凡者，怎么面对任小素的时候这么无力呢？以前在88壁垒好歹也有许多年轻俊彦追求，自己在暗杀、情报、渗透方面也是杨氏情报系统的佼佼者，不然也不会其他 A 级杀手还在壁垒里打生打死，他却已经逃出了壁垒。可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者，现在却只能沦落的吃土豆度日。等等，周莹雪忽然问道， 你这后院里的植物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候周莹雪终于觉得哪里不对劲了，他可是亲眼看到任小素让那些植物吐出了土豆的，那一幕差点都颠覆了他的认知，土豆不是长在地下吗？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有啊。 你当我会信吗？ 那就是我从别人手里买到的种子。 胡说，我在黑市上也没见过谁卖这种奇怪的种子。 黑市？ 任小素反倒来了兴趣， 这中原还有黑市吗？ 你没见过黑市吗？不管哪里都会有这种地下交易的场所，卖的东西都是违禁品。 有没有什么天上飞的宝物，或者是什么传说中的法器？这不都超凡者时代了吗？ 你说的东西一概没有。 周莹雪翻了个白眼， 那里重点交易的是军火和药品，还有各个小团体不知道从哪里挖来的灾变前科技，最后就是情报交易了。我最早的那个手机也是在黑市上买到的。 外围杀手的手机还能在黑市上买到？一个手机多少钱？ 一个50万。 这么贵？一个地级任务的报酬也才2万块钱啊。 但如果晋升 C 级，做5个任务 也就赚回来了。而且这手机有一部分并不是杀手买走的，而是一些和安京寺处于敌对状态的大人物买去防身用的。虽然看不到 A 级任务，但 B 级和 B 级以下的都能看到。如果安京寺发布任务，他们就可以提前做出准备。 咦，那安京寺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们好像不在乎。 黑市上还有什么？ 还有许多杀手在黑市上常住，因为那里有最安全的酒店。当安京寺发布可协作任务的时候，杀手们就可以通过酒店牵线成为小团体，执行任务后就解散。例如大前天63号壁垒的任务，又或者是昨天61号壁垒的任务，都是可以协作完成的。 任小苏恍然，他之前看到短信的时候还在想着，那些杀手们平时都藏匿行迹，互相之间都不认识，怎么协作呀？原来这黑暗的地下组织里另有一番世界。这下子任小素反倒对这个黑市有点兴趣了，也不知道他在这黑市杀手里算什么水平。而且那里应该有不少 A 级杀手吧，甚至还能碰到安京寺的人，随便想想也知道这会是个超凡者汇聚的地方。自己马上就要完成收留周莹雪的任务了，到时候拿着技能学习图谱去复刻技能，岂不是美滋滋？他还挺惦记那个唐西化龙的技能呢。 两天之后你带我去黑市。 时值九月，178要塞的夜晚已经有点寒冷了。此时在外工作的居民拿着丰厚的补贴开始陆续返回家中，因为在壁垒外工作待遇优渥的缘故，很多居民都是在外工作半年就回到家里休息，整个冬天都是闲置下来的。当然也因为西北的冬天格外寒冷，现在仍旧有不少居民还在外面的工厂，等到了十月底的时候，外出的道路将会被冰雪阻隔，那时候在外面的就只剩下178要塞边防哨所的战士们了。他们将在那里守护一整个冬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甚至还需要站岗。有人在那里自学了手工，自学了口风琴，自学了手风琴，还自学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技能。不是大家好学，而是因为他们孤独。这只是他们在那些个边防哨所里排解孤独的方式。傍晚，六辆越野车从西南方向而来，宛如一支利剑般直刺178要塞。在接近170公里的时候，他们忽然被巡逻部队拦了下来。车载对讲机里传来178要塞巡逻部队的声音： 进入无线电管制区域，请关闭你的无线电，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那就靠边停车吧，178要塞的防御体系向来比较严谨，这是咱庆氏都比不过的，毕竟他们的使命就是防御外敌。 六辆越野车全部关闭了车载对讲机，然后慢慢的停靠在了路边。旁边有三支作战班组从荒野上爬了起来，全副武装靠近过来。罗兰当先下车，高举双手，只见他脸上戴着个墨镜，看起来像是搞走私的黑帮大佬一样。 哎呀，我是庆氏罗兰，此行已经跟你们张司令沟通过了。 您稍等，我需要与参谋部汇报此事。 说话间，战士们的枪口始终对准罗兰，但罗兰一点都不慌。旁边的周琦撇撇嘴说道： 怎么跟防贼似的？赶紧解决完这里的事情，我们还得赶紧去中原，那边的局势已经动荡起来了。 不要急不要急。 罗兰看着身旁黑洞洞的枪口，笑眯眯道： 你怎么一点当下属的觉悟都没有？当下属的就要明白，庆氏之主的事情才最紧急。 周琦扶了一下自己的金框眼镜： 我呢是拿钱办事的，并不是下属。 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情。 178要塞战士们看着这个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胖子，心中也有些佩服，是条汉子。忽然间，后面连队的连长已经和参谋部取得了联系，确定罗兰等人靠近178要塞的正当身份，同意放行。不过在放行之前，需要收缴所有枪械，并且换成巡逻部队的车辆前往。车队在夜里抵达178要塞， 张景林并没有出来接待罗兰，来接待他们的是许贤楚。罗兰笑眯眯地看向许贤楚，他亲切地搂着对方的肩膀夸赞道： 哎，小许兄弟真是年少有为啊，以前在我庆氏壁垒的私人部队里受委屈了，怎么样，跟我去西南吧，绝对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许贤楚则客气地拒绝道： 别做梦。 这西北一到冬天冷死了，壁垒里还不够繁华，哪有咱们南方有意思呀，到时候你去了西南，我这边给你找十房小妾。 周琦在旁边叹息道： 哎，罗胖子，你现在真的很像是故事里面的反派角色。 我虽然杀人放火，但我是个好人。 呸。 周琦和许贤楚同时唾弃道： 哎，行，先不聊别的，说正事儿，赶紧找地方交换文件，我们好带着文件离开。 许贤楚带着罗兰他们朝一条偏僻安静的街道行去。许贤楚说道： 今日之事张司令是单独交代我的，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泄密。而且现在幺七八要塞别的不敢和别人比，其他势力的间谍数量一定是全天下最少。 行了，别吹了，知道你们的本事。 你们带来的人质呢？是你身边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吗？ 周琦不乐意了： 我有名有姓，什么叫戴眼镜的男人啊？ 结果这时罗兰对身后一个士兵招招手，许贤楚愣了一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